儿歌，还有好玩的笑话。 小群姐姐和唐耳朵兔子也会经常请小朋友们参加我们的各种活动。 你想参加我们的活动吗？那就请你的爸爸妈妈现在就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吧。每次活动都是在公众号上报名的哦。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听听唐耳朵，你也可以用它在手机上听故事哦。 好啦，开始听故事啦。 哦，坏了，迟到了，兔子，紧张，去幼儿园， 还要去幼儿园？今天星期几啊？ 哎，今天好像是星期六。 哦，星期六，好吧。 对不起，昨天。哎，怎么了？ 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 我怎么变成这个样子？ 怎么彩色的小裙姐姐？ 而且脖子上还系了一根红丝带。想起来了，昨天不是给你过生日吗？ 是的，是的。 你非得要把我打扮成生日礼物， 真是不好意思。 给我全身画了这么多彩色的道道，还给我的脸上喷了油漆。 不好意思，然后你洗澡就没洗掉吗？ 当然洗不掉啦。哦，我正在想要不要去干洗店让他们帮帮忙。 哦，这倒是一个好主意啊。 哎，兔子啊，虽然昨天是你第一次过生日，但是你也不能把我给弄成这样吧。 哎，我想着我生日，所以我就想更加开心一点。 马上就要到我的生日，我在想我是去买点蜡笔彩笔呢，还是去买几罐喷涂的油漆呢？哎， 小青姐姐， 还是去买一条大丝带呢？ 我还是要去上学的。 别走， 再见。 下面的故事是我们的大朋友白冰和杨磊为我们创作的，我们要谢谢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为我们出版了这本书。听听唐耳朵，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放屁虫的日记》。你知道放屁虫吗？小群姐姐可没有开玩笑，它真的就叫放屁虫。对，就是这个。臭死了。放屁虫在出生的时候是谁替他放的礼炮呢？当然就是放屁虫爸爸啦。放个屁来庆祝自己的宝宝出生可真有趣。当放屁虫的爸爸看到他放了第一个屁的时候，就说： 这真是一个不错的放屁虫啊。 我们要说的这一只放屁虫在跳高比赛当中还赢过第一名呢。不过他的老师却说这是作弊，因为他在跳起来的时候放了一个很大的屁，直接把他自己给蹦到天上去了。放屁虫臭吗？虽然放屁虫确实有点臭，不过比起在公园里到处乱拉屎的狗狗来说还是香一些的。好了，下面让我们来听听放屁虫在自己的日记里都写了些什么呢。8月6日， 今天我正在豆秧上吸豆秧里边的汁液，几个人类的孩子看见我大声地叫： 嘿，放屁虫。 哦，这不是臭大姐吗？屎屁虫。我的名字是春香，为什么这么叫我？多难听啊。你们也放屁，为什么不叫放屁人、臭大姐、臭大哥或者屎屁人呢？这真不公平。我的名字叫春香。 8月10日。 晚上我问我哥哥，人类为什么要讨厌我们？哥哥对我说， 那是因为我们很臭，我们每天都要吸食植物水果的汁液，我们吸食过的桃子就会变成猴头桃，吸食过的梨会变成疙瘩梨， 我们把水果弄坏了，他们不喜欢，所以他们就会叫我们害虫，讨厌我们。哎， 8月11日， 我不想当害虫，所以今天我决定不吸食水果。哥哥问我，这么好吃的桃子要不要试试？我摇摇手拒绝了。可是到了中午，我实在太饿了，我忍不住又把嘴插到梨子里面去吸了个饱。如果不这样的话，我会活不下去的。 8月13日， 今天我问爸爸，我们能不能吃点别的呀，爸爸，省得人类讨厌我们。爸爸捧着一本书说， 我们是吃植物的春象，只能吃植物。不过在我们这个大家族里，还有专门吃虫子的食虫春象。孩子，要不然你试试去吃虫子怎么样？ 8月14日， 今天我尝了一口蚜虫，真的是太难吃了，比药片还难吃呢，吃的我真想放屁。看来我还是得吃水果还有植物的汁液才行啊。 8月18日， 我不想当臭臭的虫子，我想变成香香的昆虫。我今天看了几本书，我找到了让自己变香的几个办法，比如洗花瓣浴。我在水里放了很多的花瓣，然后泡进去，结果差一点淹死，幸好爸爸救了我。我又往身上喷了些香水，差点被那个奇怪的味儿给呛死了。我还抹了点化妆品，哦天哪，真是太难看了。不过这些方法对于一只昆虫来说都太危险了，算了吧，臭就臭吧，我要活着，这比什么都重要。 8月20日， 今天我正想喝豆子秧里的汁液，几只蚂蚁过来了，他们看见我就对我说， 哎呀，你的嘴长得这么长可真难看。 我的嘴是很长，我对他们说，嘴长怎么了？我的嘴尖尖长长的，能刺透豆秧的表皮，喝到里面的汁液，香香甜甜的，你们能吗？哼。 8月21日， 今天我和那群蚂蚁去比赛了，我把尖尖长长的嘴插到豆秧里，喝了好多好多豆秧里的汁液，可是那群蚂蚁啃啊啃啊啃，只吃了一点豆秧的皮。我赢了，我得意地唱起了歌，放屁虫嘴巴长，长嘴专门吸豆秧，小蚂蚁嘴巴短，喝不着干瞪眼。我很骄傲，我赢了。 8月23日， 我问爸爸，爸爸，因为老放屁我们很臭，我们不放屁好不好？爸爸对我说， 孩子，不行不行，哪天我会想办法让你知道我们放屁虫放屁的重要性。 8月24日， 今天爸爸带我出门，我们走进一片草丛，这个时候一只螳螂走过来，它挥舞着两只大刀向我们冲过来，好可怕。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我的爸爸说，嘿，别怕，看着孩子，爸爸要开炮了。他把腿往地上一挺，屁股对准螳螂，噗，发出了一股臭气。那个屁喷出去足足有30厘米远，正好喷到了螳螂的身上。螳螂被臭晕了，没命地逃走了。呵呵，爸爸好厉害哦。 8月27日， 我们放屁虫有屁，这是我们保护自己的武器。虽然我只是一只很小的放屁虫，但我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我很得意，噗噗噗，用我的臭屁去打蜘蛛，打螳螂，打平腹小蜂，打蚂蚁，打蝴蝶。噗噗，我还会放屁去熏我的弟弟妹妹。弟弟妹妹说，我要教训教训我。等你们长大了再说吧。 9月7日， 今天我终于知道什么叫教训了。我调皮的弟弟妹妹请来了2只黄鼠狼，他们让我和黄鼠狼比赛，看谁的武器更厉害。弟弟和妹妹躲得很远，还戴上了防毒面具。我刚要撅起屁股发射臭屁，结果2只黄鼠狼抢先发射了臭屁。我被臭屁熏晕了，弟弟妹妹把我抬回家，我一直晕了7天才醒过来。唉，现在我知道了，山外有山，天外有天，永远不要以为自己的屁最厉害，因为还有比自己更臭的屁呢。 9月12日， 今天一大早客人都来了，今天我们要举行的是全世界最大的放屁虫的聚会。我问爸爸应该怎么称呼他们，爸爸说，嗨，我们春象一年里面会生好几代孩子，现在我也不知道你该叫他们什么好。我只好不停地对那些不知道是什么亲戚的人说，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9月13日， 今天我们的放屁虫大会还没结束的时候，几只平腹小蜂就跑来偷袭，我和哥哥们赶紧地向他们开了炮，噗噗噗噗噗噗，虽然大家都吓了一跳，可是没关系。爸爸说，嘿嘿，大家别介意，这是我们放屁虫为了庆祝欢聚特意放的礼炮。虽然礼炮有点臭，这就是我们放屁虫家族最棒的礼炮了。 怎么样，小朋友，听完了这些日记，你是不是跟小群姐姐一样也认识了春象放屁虫这种小虫子？虽然他们把水果弄得很难看，不过他们放屁真的很厉害。你说，如果他们在鲜花里打滚，会不会变香呢？我想，作为一只放屁虫，他的梦想一定是当一个屁王。好了，这就是放屁虫的故事。掏耳朵， 怎么了，小熊姐姐？ 我给你买了一盒新蜡笔。 哦，天哪！ 而且是有48种颜色哦。 太漂亮了！ 怎么样，喜欢吗？ 喜欢，打开让我看看 啊！给你。 哇、哦，这么多种红色， 还有这么多种蓝色呢。 那个用不着。 还有这么多种绿色呢。 我选一个颜色就可以了。 你要选哪个颜色？ 从深到浅，我要中间这个。 这个颜色啊？ 是的， 橙色。你就要这一根吗？ 还有绿的，再来一根，够了。 你要两根就完了？ 对， 可是 所以 这一盒才没有48种颜色呀。 等你生日的时候我再送给你。 等我生日的时候你再把我送给你的彩笔还少了两根的彩笔再送给我。 是的。不行了，要不然我就拿回我的幼儿园去了。 好吧好吧好吧好吧。那好了，你拿这两根打算画点什么呢？ 看。 嗯， 这是你的床头。 啊，对。 那边是我的床头。 啊，对。 我就一定不会在你的床头上画画，对吗？ 你要画回你自己的房间，回你自己的床头去画。 好的，再见。 你到底要画什么呀？ 胡萝卜。 你要在床头上画根胡萝卜。 祝我今天晚上好梦吧。 哎，看来这只兔子真的一辈子只能用两种颜色画画了。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一个学校因为之前发生了一起地震，它的取暖设备被震坏了，一时之间难以修复。在学校的正常秩序呢，还得继续。那个时候正是冬天，老师又穿着呢大衣，要靠自己装的取暖的壁炉。这个时候老师就向学生们训话说， 孩子们，你们每次想开口说话一定要多想一想啊，最好先数它50下，总是不会有错的。嗯，如果是重要的事情，那你最好就数它100下，岂不是更好啊？知道吗，同学们？ 这个时候全班的小学生嘴都不停地在念叨着， 94 95 96 97 98 99，老师，你的大衣烧着了。 他刚念完100，大家不约而同地叫了起来。老师非常紧张地说，你们怎么不早说呢？ 这是重要的事情，我们先数它100下。 上周呱呱正在电视里边看《人与自然》的节目，电视里边说下一期节目将会给大家介绍水牛。呱呱听到这儿转过身去向正在看电视的爷爷提问说， 爷爷，水牛是啥样子？ 爷爷解释说，哦，这个水牛啊，它跟普通的牛长得差不多，所不同的就是水牛它喜欢在水中生活。 哦，我懂了，那它一定是喜欢吃鱼。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北京市海淀区北科大幼儿园的小朋友林汉晨要教我们唱儿歌《一只小狐狸》。 一只小狐狸饿得了不得，走到葡萄架，抬头看仔细，穿上黑珍珠，做世界的谜。狐狸忍不住，口水往下滴， 滴滴滴滴哒哒哒哒滴滴滴滴哒哒哒哒，我滴忍不住尝试往下滴。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你还可以看到小朋友说儿歌时候用了什么样的手势，你也可以跟着一起来学。 一只小狐狸，一只小狐狸饿得了不得，走过葡萄架，抬头看仔细，串串黑珍珠，果实结的蜜，狐狸忍不住口水往下滴，滴滴滴滴哒哒哒哒，滴滴滴滴哒哒哒哒，狐狸忍不住口水往下滴，使劲儿往上跳，无法摘手里，顺着藤儿爬，扑通掉在地。狐狸没办法，只好骗自己，葡萄没熟透，八成是酸的。哦哦哦哦，对对对对，哦哦哦哦，对对对对，葡萄没熟透，肯定是酸的。 小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吧。 北京文艺广播下面将要播出的节目是《戏弥勒》，欢迎大朋友继续收听。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唐耳朵兔子，我们明天晚上再见。 唐耳朵，小朋友说想让我们做更多好听的节目呢。 好吧好吧，我会努力试一试的。 因为他们说听到听听唐耳朵就像在晚上做了一个很棒的梦呢。很棒吧？那我们俩可要加油了！ 加油，加油！ 你说我们的听听糖耳朵会不会飞到太空上去，让其他星球的孩子也能听到呢？ 哎呀，这个好难呢。 不过我们还是继续努力吧。 好啊，我同意。 那么我们就明天再继续吧。 啊，明天见。 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